说话。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话说呢，近些年哈，能够在美国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斩获年度专辑奖的，都是一些口碑和销量都属于上乘的这样的作品和歌手。但是呢，第57届格莱美的年度专辑，也就是前两年哈，今年是第60届了，由美国歌手贝克带来的《清晨时分》却是一个例外。当时呢，听过这张专辑的人并不多，甚至在这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贝克是谁。所以说呢，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斩获第57届格莱美年度专辑的 Morning Face 清晨时分这张专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呢？这是一张高质量的冷门专辑啊。那么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平时怎么说呢，销声匿迹，完全找不着这个人，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在某一件事情上他就哗一鸣惊人哈。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人的话，也欢迎各位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我们，那就是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记得当初 Morning Face 也就是清晨时分这张专辑获得年度专辑的时候呢，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议。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人听说过这张专辑突然就拿奖了。也而且呢，就是说跟他竞争的对手都非常的强劲，比如说包括 Beyonce 的同名专辑，还有黄老板艾德希兰的称号，还有这个骚姆萨姆史密斯的首张个人专辑 In the Lonely Hour，还有那个法瑞尔威廉姆斯的 Girl 女孩，对不对？很多都是大牌。那么相比之下呢，贝克的名气算是最小的，而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哈。那么在商业方面的专辑清晨时分绝对算是最不成功的那一个啊，不是最成功的，一定最不成功的那个。结果呢，颁奖这个奖项颁发之后呢，很多歌迷一看，哇，他获奖了，非常的费解，甚至觉得虽然格莱美一直对外宣称哈，他就说我从来不向商业低头，但是呢这个结果两头不讨好。对于独立音乐这个乐迷来说呢，一个格莱美奖无关痛痒，对不对？我们不 care 你这个事情，不 care 你这个奖项。但是呢对于主流歌迷来说呢，只会惊呼这谁呀，大太不公平了吧，我爱 Beyonce 啊。好吧，那么在面对这样的很多这个质疑之前呢，我们先用贝克的作品来说话。我们先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清晨 Morning》。说完，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他的很多故事。 是谁。 Morning 来自 Beck， 其实呢，一开始对于格莱美奖的这个结果呢，感到不满的不仅仅是普通的歌迷哈。当年呢，这个颁奖典礼上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不知道这个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就是贝克在领奖的时候，坎爷 West 的直接冲上了舞台，夺走了奖杯，并且强调这个奖应该是给 Beyonce 的，不是给贝克的。我不认识贝克，我不喜欢他。不过了，后来在这个贝克也做出了回应，他说：“好吧，我无法取悦所有的人喜欢并且认同我，但是呢，坎爷是一个天才，我依旧很喜欢他。虽然说我获奖了，但是其实我连唱片公司和唱片制作商都没有，我只是与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单纯的在做我们喜欢的音乐。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呢，音乐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很多的音乐作品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家人呢都在身边，没有所谓商业化的概念去约束我们，一切都是随心而起。我很喜欢这个词哈，随心而起。这就是为什么在格莱美专业这样的专业人士云集的地方，贝克说我会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让人显得惊讶的理由。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 Heard is the Drum。 Follow the drum, keeping time with everyone. Heard the drum 来自 Beck。 那么欢迎呢梅梅姐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了哈，主持人新年好，今天刚上班，一周没听你们的节目了哈，给876全体人员拜年了，谢谢您的祝福，也给您拜年了，祝您狗年大吉哈。还有这位朋友叫什么，在荔枝上给我留言了哈，叫温思梦，他说名字跟遨游似的哈，我以为他说的是这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曲子，结果没想到他说的是我的名字深海哈。好吧，刘大喵也说了哈，冲上台抢话筒这一幕简直是太熟悉了，当年梅梅拿下了这个 MTV 大奖的时候，凯爷也这么干过，贝克这一次算是案情重演了哈。好吧，这个总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这个凯爷哈。简乐说了，这个感觉贝克比当年的梅梅的阅历要丰富得多，被侃爷抢了话筒还能一脸淡定地做出回应，这一定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哈。木格流芳也说了哈，听过贝克的不少歌，哟嚯，还真不错哈。他说这人算得上是一个天才了，虽然说我也认为这张专辑的水准不如以前的作品，但是就当是格莱美给他补发了一个奖吧，实至名归。哈哈，我们真的以为不一定有很多听众会听过贝克的歌哈，没想到啊，还是有资深乐迷在其中哈，佩服佩服。那专辑《清晨时分》呢，获得最佳专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呢，这张专辑的质量真的配不上格莱美吗？其实呢，并不是如此。刚才呢，我们已经放了几首歌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唱词呢显得非常的弱。大部分的流行乐呢，都特别突出歌手的作用，伴奏呢只是一个背景。啊，对不对？这一点呢，咱们走进 KTV 就能感受到，在咱们唱 K 的这个默认设置当中呢，伴奏的声音一定要是比麦克风的声音是要小的。但是呢，贝克的这张专辑就刻意弱化了人声，这个特点呢，跟这个咱们国家的非常资深的一位音乐人窦唯的这个风格有点像哈。当然了，是前期的一些作品了，后期窦唯呢就干脆没声了。把这个贝克呢，也是把人声降到了和其他乐器平等的一位置。让人声呢为音乐的整体效果来服务，这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最大特点，当然了也是贝克的一个尝试哈。而且呢，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呢也打破了常规的一些曲式，大部分的流行歌曲呢都是按 AABB 这个曲式写的，听不懂的没关系，这个就是大家作为一个尝试了解就 OK 了哈。两段主歌两段副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从第二段主歌开始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副歌，哎，一首曲子就出来了。是不是突然觉得平时觉得很好听的曲子一下觉得特别没有技术含量呢？而清晨时分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奏变化呢就是比较丰富的哈，它没有像过去的这个 AABB 这样固定的拍子，甚至听不到明显的节奏，这个特点呢也是这张专辑的独特之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由贝克演唱的 Say Goodbye， 也是来自清晨时分这张专辑当中的。 some other day. These are worthy use to say goodbye. These are words to use to say goodbye. Bones crack, curtains drawn on my back, and she is gone somewhere else. I do not know. Time will tell, and I will go. These are. Say goodbye 来自 Beck。 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依然是送出来自贝克的清晨时分的这张专辑哈，名字叫做蓝月亮。那蓝月亮呢，这个去年年底呢被玩坏了哈，而且呢对于每个人的这个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哈。这个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喝的一种啤酒叫做蓝月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尝试过呢哈。好吧，那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57届格莱美的最佳年度专辑Morning Face 清晨时分，来自 Beck。 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在这首蓝月之后呢，我们一小段的广告之后，节目精彩继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Spending 10 hours, so all I know.

在20世纪90年代呢，小贝克吸取了嘻哈、乡村、迷幻、布鲁斯和摇滚乐的养分，把它们呢融合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后现代摇滚。那么在94年的时候呢，他做了一首名叫《Loser》失败者的歌曲，当时呢在电台当中播放了无数次。那么呢，贝克也迅速成为了很多音乐大厂牌争夺的对象。最后他签约于著名的 DGC 唱片公司，原因是呢这家公司允许他的其他独立公司还能够发行自己非商业的作品。那这么算下来呢，恐怕贝克的艺龄啊，就从艺的这个时间估计要比很多年轻听众的年龄还要大。那么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这张清晨时分当中的一首歌曲，叫 Blue Moon 哈。艾森就说了，有一种错觉哈，感觉 Blue Moon 这首歌很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歌曲，只要把贝克的声音换成谭咏麟或者陈百强就好了。好吧。王大雅说，一直都在听贝克，主要是因为他有很多歌都是美剧《实习医生格雷》的插曲。哎，没错，如果说你是一个追美剧的朋友的话，一定会对他的音乐相对比较熟悉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呢，有很多歌曲都是我们通过看剧去扒拉到的、淘到的，然后呢就存在了我们的歌单当中，特别特别的喜欢。可能过了很久，这个剧可能我们都不一定记得了，但是这首歌呢却深入人心哈。那超能小七就说了，记得当年年度专辑提名出来以后呢，就有一个乐评人说肯定这张专辑能拿奖，还说这张专辑和其他的不在一个层次，但是现在忘了是在哪儿看到这个评论了。好吧，我估计这个人现在应该已经火了，因为他的嘴在当年就开了光了哈。那么在欧美乐坛当中呢，贝克绝对算上一个高产的歌手啊，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始终保持着1到2年发行一张唱片的频率，这可以说是相当高产了啊。而且呢，每一张专辑都获得了摇滚杂志4星以上的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其中呢，1996年奥德雷这张专辑呢被评为当年的年度最佳专辑。那么这个专辑呢还让他获得了第39届格莱美最佳摇滚男歌手和最佳另类演出2项大奖。但是呢后来因为和唱片公司的合约到期了啊，还有这个个人原因，导致呢他的发片的节奏就慢了下来，并且呢被迫转向幕后。那么在这期间他到底经历了哪些挫折呢？听好，是挫折，命运带来的，不是他自己带来的。我们先来听歌吧，听完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接着说。依然是来自这张专辑当中的 Unforgiven， 不可饶恕。 Unforgiven 来自 Beck Morning Face 这张专辑当中哈，很迷幻慵懒的这样的节奏，很适合这个懒懒的中午时光。不知道各位过完年回来之后有没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哈？假期综合症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早上多少个闹钟都觉得叫不醒自己哈。好吧，其实我也有。好，我们来说回刚才哈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小扣子，就是说贝克呢在高产的这个出专辑的后来有两年呢，突然间就怎么说呢低产了哈，然后呢被迫转入到了幕后。为什么呢？他确实经历了一些挫折，这个时间呢是2005年，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呢他为自己的新专辑拍摄宣传录影带 MTV， 因为呢室内都是做设计，就是说你拍这个室内的这个画面哈，是以吊威亚为主，就你要做一些腾空啊、翻转啊这样的表演，会看起来比较炫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不幸，他就摔到了脊椎，所以说呢，以至于接下来所有的巡演几乎全部报废。所以说呢，真的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必须要爱护身体哈。虽然说是没有了这样的演出，但是贝克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当中继续着自己的歌曲创作，这事儿倒是没停。2008年呢结束了专辑 Modern Guilt 现代罪状的制作之后，他完成了和唱片公司的合约，后来呢开始在自己的网站上以视频小样等等这样的形式继续发布自己的作品。那本来呢他还计划出一张唱片，并且和热爱音乐的父亲一起筹备一场弦乐交响演出，很有特点哈。但是后来呢这些计划因为自己的脊椎病的这个旧病复发胎死腹中，也没有这个成型。那么旧伤复发的贝克呢被迫进入了漫长的一个休养时期，以至于呢这个很多人都认为专辑 Modern Guilt 现代罪状会使贝克的最终谢幕。那么直到5年之后呢，2013年的一天，他宣布自己在筹备清晨时分，也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张专辑之时，他呢才算是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光是因为旧伤复发他就沉寂了整整5年，那么在这之前呢他还因为伤病的困扰只能低调的做音乐，这无疑呢让他的人气也是大打折扣哈。所以说呢喜欢看球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这个运动员才会受到伤病的困扰，其实呢这个可以说是音乐人或者说是每一个行业都会受到伤病的困扰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这张清晨时分当中的另外一首歌 Wave 浪。 Wave 来自 Beck， 这歌名叫浪哈，听起来是最不浪的一首歌，好吧。大爱小梁说了哈，贝克叔叔的路数真的是让人摸不透。兰博说了，说一个暴露年龄的事儿，当年 Windows ME 系统的音乐播放器中，贝克的 Beautiful Way 是默认音乐。2000年前后呢，用过那个系统的人或许可能还有一些印象吧。我没用过这个系统，我就没什么印象了哈。月色说，他说感觉这张专辑特别适合日落时分一个人开车听啊，怎么着，要不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用手机软件听一遍我们的节目回放吗？这张专辑哈，清晨时分在刚刚发行的时候呢，确实也是遭到了很多音乐人的批评。虽然说是专辑的创新性很不错，但是整体节奏太慢，不够刻骨铭心，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那么这些观点呢，确实也有道理，因为贝克之前发行的作品呢，确实是让人，就是尤其是那些挑剔的乐评人感到了有趣和刻骨铭心。就过去他的作品哈，如果只是针对作品来评价的话，这些乐评人呢真的不算刻薄。但是呢，贝克在创作《清晨时分》的时候，自己的经历也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不是相信放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一个变化。究竟是什么变化呢？我们先来分享他的这一首《不忘初心》，Don't Let It Go，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揭晓谜底。 Something you can't see, follow it where it goes, follow it back to me, I'll keep it here. Don't let it go, don't let it go, don't let it go.Some faults we found, hollowed out from the years. Don't let them wear you out. Don't let them turn your mind inside out. Let it go 啊，这个如果说喜欢的话，还可以再放一首 Let it go 哈，两个人对着唱哈。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这张专辑当中比较经典的一首。但是呢，在美国，可能贝克最受乐评人喜爱的专辑的是 Sea Change， 也就是突变，这是0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哈。那么写这些歌的时候呢， 贝克遭遇到了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为沉重的打击。跟他相处了快10年的，并且已经计划好结婚的未婚妻突然要跟他分手了。当时呢，他还怀着神伤和空虚的心情创作了专辑《突变》当中的大部分的歌曲。可想而知呢，专辑当中一定有很多充满忧伤的歌曲，这是大家觉得专辑打动人心的原因。那么呢，在创作这张《清晨时分》的时候呢，贝克的人生已经来到了全新的一个阶段。那么在《Sea Change 突变》发行2年之后呢，贝克和演员玛丽萨·瑞比西组建了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他内心的和身体的伤痛啊，都已经痊愈了。那些呢，就是前未婚妻的离开，身体呢，就是这个脊椎的这样一个受伤哈，可以说是都已经好了，走出了人生的低谷。那么失恋的忧伤的歌手呢，从此不再忧伤，从此呢，贝克的生活和心态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说呢，歌词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Johnny 陈说了，这是当年格莱美年度专辑当中我最爱的一张，温暖人心的唱腔和音乐，无论是伴奏、和声、主唱，完全是一个整体，一个和谐的共鸣，听起来呢就像是在做心灵瑜伽，特别的舒心啊！这个词用得不错啊，心灵瑜伽。果粉说了，简直是治愈失眠的神专呢，什么意思？还没下班你已经睡着了吗？大爱马钻说，贝克好歹也算是一个老歌手了，怎么就看着不显老呢？嗯，是啊，有啥办法呢？是不是？听众 91Not 刚才发来消息说，听这张专辑呢，估计会有很多人质疑摇滚。很多人呢，对于摇滚的理解呢，并不透彻。摇滚乐呢，并不只是轰隆隆的贝斯和吉他，当然呢，那些也算是摇滚哈。摇滚史呢，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贝克呢，这种属于白人摇滚，偏向民谣和氛围感。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概括哈，相信呢很多朋友也会从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哈。这个说他是一个摇滚乐手呢，但是好像他的音乐就像刚才听众说到的，催眠的感觉会更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他能够打动人心，他是一个好作品，你能够喜欢，那就 OK 了。好吧，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了，我们来分享依然是来自贝克的 Blackbird Chain 画眉之锁。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当然今天节目呢就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不好意思，这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由我演播的这个忽必烈大帝来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晚上呢10点钟还是我的节目，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皮克斯影片公司和这个迪士尼电影工作室一起合作的超高分动画片《寻梦环游记》的故事。如果说你喜欢呢，也可以在今天晚上10点钟依然是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好了。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Of your lifeblood flowing in a loving cup. Tell me I'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I'll never wake up. A keepsake in a dresser drawer from who knows where. A symbol of your exegesis and a full length mirror.Never, never, never refuse you. I'll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refuse you. My blackbird chain. My blackbird chain. My blackbird chain.